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东城区教育改革近几年持续扩大，二中、广渠门、汇文三大教育集团为东城乃至城区周边的孩子们提供了很多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了家长让孩子在家门口读好学校的愿望。这些集团校近些年的办学成绩有哪些？三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有哪些特点？东城学生究竟该如何选择这些名校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幺零七点三兆赫中波幺零二六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大家过年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明天呢就是大年三十了，我们将会迎来我们一年一度的春节假期。那么教育面对面呢，再次也是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春节快乐。那么今天我们的节前最后的一期教育面对面节目呢，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2018北京教育新地图之东城区重点校的实力大比拼。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档系列节目，已经为大家陆续的邀请到了包括二中教育集团、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还有包括汇文中学教育集团等等等等这些名校。那么这些名校为东城乃至城区周边的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的优质教育资源。那么这些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有什么样的特点？东城的学生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之后我们将会邀请我的同事姚迪和您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七点到八点，十七点三十分到十八点三十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本时段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将全面修订96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教育部要求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对违反师德导师一票否决；儿童医院专家提醒春节假期需防儿童意外伤害。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修订工作推进会在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铸魂工程、追梦工程、政治工程。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三进工作，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 陈宝生指出，全面修订96种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解决好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完整准确科学地体现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是为民族立魂，为人民立命，为万世树绝学，为国家开太平的大事，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做好教材的编写修订工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的贡献。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该意见明确，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培养单位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并依法依规给予相应的处理。意见强化了研究生导师基本素质要求，指出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是研究生导师必须满足的三大基本素质要求。明确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等。在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方面，意见特别要求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强化学术规范训练，加强职业伦理教育，提升学术道德涵养，培养研究生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春节即将到来，每逢假期阖家团圆却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提醒广大家长，春节期间要注意儿童饮食，重点防范意外伤害。特别是在乘车时，专家提醒家长，1米4以下的孩子千万不要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不要使用成人安全带。有些家长喜欢抱着孩子坐在后排，觉得这样很安全，其实不然。在车祸发生的碰撞瞬间，强大的冲击力会让孩子从家长的怀中飞出，非常的危险。数据显示，正确使用儿童专用汽车安全座椅，可以将儿童车祸的伤亡率降低70%左右。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组春节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春节期间北京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降雪和极端的低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到8摄氏度。预计本市初二到初三将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能见度比较差，初四到初六将会有3-4级的北风。除夕至初六，北京地区烟花燃放气象指数为3级，不适宜燃放烟花爆竹。春节期间，圆明园将会举办皇家巡游活动，清朝八旗士兵将会与市民游客同游同乐。大年初一到初六，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园内将会继续举行圆明园新春皇家巡游活动，为让广大游客感受皇家节日氛围和传统文化。此外，三山五园冰雪文化暨冰上运动发展史展览也正在圆明园的正觉寺展出，展览将会持续到春节期间，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冰雪运动与近现代的冬季运动。春节期间，市交管部门将会对本市部分路段分时采取临时管制措施，途经雍和宫、地坛、白云观、琉璃厂周边地区的多条公交线路将会适时的采取绕行、甩站等临时运营措施，最大限度的保障乘客的节日出行。其中2月16号大年初一的首班车起到16点，雍和宫大街由雍和宫桥下路口至北新桥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途经上述路段的13路、116路、117路、684路4条线路执行绕行方案。另外，2月20号和3月2号，交管部门将会根据雍和宫大街的客流情况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以上4条线路将会统一采取临时绕行措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

提高了，就一年就提高了75分。 对，就是第一年我们就提高了75分。 嗯。整体的这种分数的这种上涨其实是这种几何级的上涨啊， 对 对吧， 很高的。然后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是比加入集团前高了66分。目前呢我们采取的是初一年级与汇文中学一体化管理，也就是全体的初一学生都到汇文中学就读，混合编班。 哎，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咱们学生过去以后，会不会校服不一样？一个是汇文实验的校服，一个是汇文的校服。 都是一样的， 啊、 一样的校服， 没歧视。 没有，没有歧视。不但校服是一样的，而且混合编班，编到不同班里。 所以老师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那学籍呢？学籍算是汇文实验的学籍。 对，学籍还是我们这里的学籍。 好的，那您继续介绍一下。 我们的初中是这样，高中呢是采取部分学生到汇文中学游学。这种管理方式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说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那么对于汇文教育集团又是怎么看的呢？请听我们的观察员文峰老师的点评。 先说汇文中学哈，它在北京啊是有深厚的教育底脉的。这个学校大家知道老的名称叫26中，是吧？那么现在它组成教育集团啊，据我了解，它有汇文一小，是吧？文汇的 小学部， 文汇中学，是吧？还有当然包括 汇文 中学本汇文实验，是吧？那么所以呢，汇文正好处于一个把这个片的资源龙体片和这个崇文门前门这一带的资源带动起来。因为汇文一小呢就在这个北京火车站那个位置， 丁香。 那么对，它原来的丁香小学对面的就是汇文实验，是吧？然后这边呢汇文中学的本部的地址呢，这高中部呢是在幸福家园的那个楼下， 北京街那边。 它紧挨着这个培新小学，是吧？然后培新小学过去一站地两站地左右又是板厂小学，板厂的斜对面又是光明小学，是吧？那么法华南里小区呢又是体育馆路小学的高年级部，那么辐射到了护城河左安门地带的体育馆路小学的低年级部，所以它整个啊所以这就是体现了汇文中学教育集团特点，它把几个片儿，龙体，就是原来是龙潭湖片，体育馆路片， 对， 现在要含一部分前门崇文门这个 东城前， 把它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呢，它使东城的教育资源在一个什么呢，横向的空间，具有更大的均衡性。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大家知道在这个南侧啊，就是原来我们的老崇文地带，大家知道龙体片啊实际现在已经没有明显的弱校了。你比如说这里边小学基本全是名校。所以文汇后来的初中的发展啊，基本在崇文是排第一位的。崇文和东城合并以后，文汇中学也能排在前三的实力。所以这片它的特点有历史渊源，有横向沟通，有小学融合，这有它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汇文中学大家知道，最知名的是在它的高中部分。那么这几年大家知道汇文中学的高中，特别是能够上985，复旦，这个清华北大的，高端生源是很优秀的，超过了很多可能比他排名靠前的学校。所以这片呢，可以讲啊，是东城八个学区里，教育集团里边哈，几乎没有明显弱校的这么一个集团。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在第二时段的最后，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北京广渠门教育集团，一起来听一下精编版，同时一起文峰老师的点评。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始建于1954年，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前身为北京市女子第15中学，是华夏第一班红志班的发源地。2005年被批准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017年11月，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好的，主持人好。花市小学是2014年4月与广渠门中学牵手在一起，形成了9年一贯制学校。其实近3年整个的变化，我觉得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学生数字的变化。花市小学09年的时候，在校生也就200多人，11个教学班， 6个年级 啊，6个年级11个教学班，200多学生。到现在为止，今年的9月份，2018年的9月份，我们将近1500学生。 是17年还是18年？ 18年，今年 啊，我们已是1500学生，然后41个教学班，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数字的激增。就是学生激增，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教师人数的变化。教师人数最早花市小学，我是09年来到这所学校，那个时候才30几个老师。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将近有120个老师。 120个 老师。所以整体的人员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激增的这么一个状况。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观察员文峰老师，听听他是怎么看待广渠门教育集团的。 那么大家知道广渠门教育集团啊，有一个原来最弱的中学叫龙潭中学， 对， 是吧？ 对。 那么龙潭中学实际上，大家这不管是附近的， 还有崇文门中学 啊，都不愿意去。这片有个96中，崇文门，龙潭，按原来我们老北京话讲，都不是大家期待的学校。 是。 那么现在广渠门呢，把这个连成了片，而且崇文门中学又作为一个综合中学来打造。综合中学说我们可能有普高，可能要学一些职业化的东西，是吧？他比如说像崇文门中学，他我记得好像他的飞行啊，他就是很有那个，就是打造这种综合的。所以这种教改吧，又和二中啊教育圈有所区别。他是适应这个中学的优势特长和地域特点打造的。你比如说96中，大家认为它可能是普通中学，实际从我各种研究资料来看，96中从中考、学校设施和生源状况来讲，它已经达到了示范校的这个水平 标准 啊，这个标准。那么所以呢，像广渠门教育集团，龙头的广渠门中学，又把这些资源优势把它整合在一起，同时 硬件共享、师资共享 啊，共享。那么同时又把这个幼升小花市小学，又能100%直升广渠门中学， 九年一贯。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广渠门中学的办学啊，具有立体性了。那么而且这种立体性是什么呢？它是把小学、初中、高中都融合了。并且把96中、崇文门中学、龙潭中学的师资也都，因为它叫集体备课，然后呢 集体教研， 对，然后 一教案， 然后优势的课程在广渠门呢可以来广渠门来上，是吧？而且呢可以说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他们的学籍的概念比较模糊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呢？ 混班上学 啊，对，你上龙潭中学，可能龙潭中学的学籍，但实际上来讲，你跟广渠门中学学习的学生所享受的教育资源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好，对话京城名校，我们在节前给大家做了3期的精编，分别对话了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北京汇文中学教育集团以及北京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也欢迎您在节后继续关注对话京城名校。我是敖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品读经典。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聚名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

放在这个小字上，其实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反倒是那个不觉，当然不觉和小也有关系哦。因为题目叫春晓，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个晓解释为拂晓啊，早晨的意思，但由这个明亮又引申出一个意思来，拂晓早晨，这是名词的意思，它的引申义是动词，就变成了明白、明了、知道、觉晓、察觉，所以这个不觉也可以说成是不晓，那这样就变成了春晓不晓，有点绕口令哦。其实是说春晓的时候，在春天的早晨是不察觉到早晨已经到来了，这个不觉的状态，也就是不晓的状态，反倒是春晓中最最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最本真的自然状态，人的意识啊还没有完全的觉醒，所以这是一种很懵懂甚至很朦胧的状态，所以冲着第一句诗它可以归入朦胧诗。但是问题紧接着来了，你要说懵懵懂懂朦胧状态中，那为什么又处处闻啼鸟呢？有人以为要没醒过来怎么会处处闻啼鸟呢？其实这反倒印证了诗人还在将醒而未全醒啊，在那个本能的意识中破晓而出的一点思觉的萌芽的状态中，所以这是一种最本真的状态，也是一种非常朦胧的状态，也是一种非常天然的状态。其实人也是自然之一，春天的早晨万物刚刚苏醒，透露着一点点生机盎然的气息，但还未全然表露出来。人也是这样，自然也是这样，所以妙就妙在这种朦胧的状态中。但是紧接着人醒了之后，在一段朦胧的状态中，思维开始变得活跃，这时候诗人可能还未起床，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啊，因为他还在感受处处闻啼鸟的这种春晓的状态中，所以紧接着他的思绪开始变得活跃，这时候他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完全觉醒了啊。如果前几句还在觉与不觉之间，晓与不晓之间的话，到这个时候诗人怎么样，完全进入了主动思维的状态。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夜来风雨声，昨天晚上是有风雨的，当然可能有风雨的时候他还没睡着，也可能他没有完全清醒，凭着本能的直觉感受到山中的风雨，但是诗人的情绪因为这一点的感知突然指向一个他所关心的、他所在乎的、他所留意的一个对象，那就是花落知多少。你看前面的不觉其实也是一种知，知晓啊，而这个地方的知多少就是主动的要了解了，诗人的情绪完全调动了起来，他开始产生了疑问，他开始要追寻一个结果。当人试着去追寻一个结果，探知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思维是最活跃，也是最生动，也是充满了生机盎然的啊！他的大脑中就像外面山中的世界一样，同样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春趣，充满了活力。所以这样的一首诗，从本能的苏醒，到问题的提出，到强烈的主动思维，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思想状态，这就和外面的自然完全的吻合了起来。因为是春晓嘛，天刚刚破晓，而昨夜又有一夜风雨，风雨过后虽然有花落，但还有新的种子、新的花朵绽开，大自然 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所以山中的人与这片山，与这个季节，与这个天地就完全融会贯通在一起。这样一来，这样的春晓不只是自然的春晓，也是生命的春晓，是一切的春晓。所以从小小的一个心理活动，到宏大的自然背景，甚至到生命，到存在，我们看到生命本身的意义与活力，看到一片的生机盎然。所以一般人只看到花落知多少的叹息啊，其实我倒从这一句里头解出一片活泼泼的生机来。 春日的朝阳下，鸟儿的鸣叫中，诗人随着世间万物一同苏醒，仿佛下意识地去聆听那同在拂晓中醒来的小鸟的歌声。随之而来，诗人从被动到主动，从细微的心理活动转向强烈的主观思考。这一片生机盎然的画面里，在那一夜风雨过后，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所展现出来的宏大的充满春意的世界。那么孟浩然为何有这样的观感呢？ 那么孟浩然为什么能通过这样的一首小诗，把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活动以及自然情趣完全融会贯通在一起呢？春晓这首诗啊，其实是孟浩然当年隐居在鹿门山时所作。鹿门山就在湖北襄阳附近，据这个清代同治年间的襄阳县志记载啊，鹿门山最初的出名和汉光武帝刘秀有关。说有一次汉光武帝刘秀和这个祁煜两个人正好在这个附近游玩，结果当天晚上啊，这个刘秀就做了一个梦，梦到这个鹿门山的山神来见他，而这里鹿门山的山神呢是两只梅花鹿啊，两只梅花鹿来见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刘秀第二天醒过来之后啊，山神来见他，他就很激动啊，他就给祁煜说啊，我离开之后你要立个祠堂在山上啊，然后来祭祀啊，供奉这个山神。因为刘秀交代了一下，祁煜啊，在这个皇帝走后就立了一个立祠于山啊，在上面刻了这个夹道口啊，就刻了两个石鹿。因为刻了两只石鹿在这个夹道口，老百姓就把这个立祠祭祀的这个庙啊，就叫做鹿门庙，然后整座山就叫成了鹿门山。本来这个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就是因为皇帝刘秀做了个梦。但是到了三国的时期，当时有位大名士叫庞德公，非常有名啊。然后刘表数次邀请他出山啊，这就给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一样，哎，诸葛亮最后被刘备感动了，但是庞德公就没被刘表感动，大概刘表不懂如何三顾茅庐，所以庞德公后来就携妻啊，妻隐鹿门之中，就在鹿门山里头隐居了，而且一直没有出来。那么他又是大名士，他又不为权势所动，所以当时啊，大家就称颂这个庞德公的这个品格。就在山上建了一所庞公祠，因为庞公的这种隐逸思想，后来孟浩然效法前贤，就跑到这个鹿门山上归隐了。所以后来又有平日休也学孟浩然也学这个庞德公，也在这儿隐居。所以唐代以后啊，就有一种说法叫 鹿门高士傲帝王。哎，鹿门山里头隐居的是真正的隐者，这些人哪怕是帝王也请不动。但是孟浩然本来的浩然天然就是个隐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他到后来即使有机会出来做官，你比如说当时的襄州的刺史就邀请孟浩然出来做官，还给他约好了日子，要向朝廷推荐他，请他吃饭，然后这个向朝廷推荐他。结果孟浩然因为和朋友聚会错过了和韩朝宗的这个约会的日期，结果弄得韩朝宗老大不高兴，而这个入仕途的机会也就断送。除非他是自己特别不在乎啊，除非他是根本无异于失敬，否则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会错过了约期呢？后来张九龄又到襄州来任官，张九龄那是大名士，和孟浩然惺惺相惜，对吧？后来一力邀请把孟浩然邀请出来入张九龄的幕府，但是也只做了几天，孟浩然后来又以其他的原因推辞啊，辞官不做。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隐者。所以从古到今，就隐逸思想而言，当时的人后代的人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李白是孟浩然的好朋友，就写了一首赠孟浩然，特别有名，可谓是孟浩然的盖棺定论。这首诗里就说：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平中圣，泥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啊，尤其是最后两句，高山仰止啊，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所以不论是同时代的诗人还是后来的诗人，对孟浩然尤其他的诗格与人格，诗品与人品啊，那是敬佩有加，连李白都佩服到如此地步。为什么呢？李白的诗写的肯定啊不比孟浩然的差，但是问题是李白这个虽然不参加科举考试，但是跑到终南山隐居啊。他为什么隐居呢？他的隐居是个噱头，隐居也就罢了，还开个新闻发布会告诉天下我要隐居了，引起皇帝的注意，请他来出山啊。所以这叫终南捷径。而人家孟浩然隐居就是真的隐居，只有真的隐于山中才能写出这种真正的人生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的春晓之作。所以闻一多先生评价孟浩然说，他浩然原是为隐居而隐居，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的。这是和陶渊明一样真正的彻底的清澈的隐者。所以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杜甫则礼赞他说清诗句句尽堪传，就说他写的每一句诗啊都是可以永恒不朽的。为什么呢？发自本真，发自天然，本色当行的诗作。 红尘滚滚不相忘，清界潺潺犹可寻，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隐者，才能够写出如此具有哲理的诗句。此时孟浩然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诠释了何为真正的隐者。他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为了对古人神圣的默契而隐居。面对这样纯粹的精神世界，诗仙李白也望尘莫及。那么还有哪些诗人曾具有和孟浩然相似的心态呢？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首春晓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一个30多岁的快接近中年的人 在山中隐居的时候写的，还那么天然，还那么浑然天成。我们来对比一下，另一个少女啊，刚刚春日醒后写的一首词，就是李清照的《如梦令》，也是这个状态下。你看李清照怎么写：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肥红瘦。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才十几岁，小姑娘的时候啊，天才刚醒来，也是在余醉之中。孟浩然刚醒来的时候是意识不觉的本能状态中，而李清照刚醒的时候是醉意未全消的这种朦胧状态中。但是虽然都未完全清醒啊，孟浩然就随着思绪自然的发出向前，而李清照心里却有一块心病。为什么有一块心病呢？大概他昨天晚上之所以对着雨疏风骤不停地饮酒，就是在可怜甚至在惋惜雨中的海棠花。所以他还未完全清醒的时候，心里头一道残念就唤醒了他，立刻就试问卷帘人，可能是小丫鬟啊，侍女，就小丫头。你看她刚醒来，因为心中还留着昨夜的残念，所以一立刻就要问啊，试问卷帘人。问什么不用说，因为看回答就知道了。小丫头说啊，却道海棠依旧。一个却字非常好，点出啊，和李清照心中所想完全不同，也由此引出最精彩的最后一句。小丫头说：“海棠花没什么事，跟往常一样。”李清照这时候刚刚醒啊，摇摇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啊，应是绿肥红瘦。为什么？昨夜一夜雨疏风骤，啊。”流水落花春去也啊，是不是啊？在那个雨疏雨点敲落还好，风骤这个啊，风是比较大，当然雨疏风骤还有风雨时大时小的这种变化在里头。这时候海棠花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早晨变得越加的饱满，这叫绿肥。而海棠的花瓣却经不起风吹雨打，在一夜的雨疏风骤中一定怎么样啊，花瓣飘零啊。所以他说这时候叫红瘦啊，红瘦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所以你看李清照刚醒也是一片活泼泼的生机，但是和孟浩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一个是年近中年的隐者，一个是春光灿烂的少女，一个的思维那么朦胧而隐约，再转而清晰，另一个的思维上来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直接奔着一个问题去的。当然两者都是非常天然，都是那么具有自然的生命的生机的。但是李清照在少女时期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春晓初醒时生机盎然的提问，是非常自然的。而孟浩然到时近中年的时候还能在山中隐居，产生如此天然活泼的春晓，那就非常难得了啊。所以杜甫说他青诗句句尽堪传。为什么青诗句句呢？是因为不论世事沧桑现实变化，他都拥有一颗赤子之心。